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66章。 爸，我能赢的。莫凡很诚恳地说道。 别心气太高，别心气太高啊。你能够有现在的成绩，我已经很满意了。 莫嘉兴笑呵呵地拍着莫凡的肩膀。莫凡看莫嘉兴的态度，心里那个纳闷啊。 为什么你们都觉得我是去给人家当炮灰啊？ 穆氏家族的请帖早早地发出去了，整个穆氏庄园真就是高朋满座，大咖云集。这可忙坏了围绕着穆氏庄园生活的那些工人了，连一个花圃多出一根杂草都要大动干戈地去处理掉。穆卓云对这一次成年礼真的是费尽心思，搞得整个博城都要知道一般。莫凡之前就在纳闷，这穆卓云怎么就让自己和宇昂决斗了？原来老狐狸早就计划好了，可以给他们这次隆重的宴席上增加一个大彩头。仅仅是吃吃饭喝喝酒，那是一点意思都没有啊。看看年轻人的战斗多好啊，不仅在众目睽睽之下收拾了莫凡这地沟老鼠，又给他们穆氏大大长脸，何乐而不为呢？说实在的，莫凡真的没有想到穆卓云这老混蛋会弄得这么大张旗鼓啊。恐怕正如朱校长和邓凯说的，这就是世家子弟和学校学生之间的一场博城较量。莫凡现在也算名副其实，天蓝魔法高中成绩第一的学生，恐怕即便他不找穆老爷子的麻烦，最后也很大可能落到他来跟世家子弟打这一场。也好，新老恩怨一起算。 老混蛋，你弄得越大张旗鼓，老子就让你的脸越难看。 莫凡站在过去的老房子前，抬着头看着灯火辉煌张灯结彩的穆氏山庄，脸上勾起了一个冷笑。山庄之上，穆卓云莫名其妙地打了一个喷嚏，正坐在茶室里的他摸着他的嘴毛，满面荣光地看着已经早早放暑假归来的穆宁雪。 本来这个成年礼是准备给你的，但是爸爸没有想到你远比我们想象的出色，小小博城已经不是你该争夺的了。这成年礼给宇昂，宇昂对我们家死心塌地，将来可以成为你和大世家其他系子弟相争的左膀右臂。 穆卓云开口说道，为了这个女儿，他穆卓云也是煞费苦心呐。 你为什么还要揪着她不放？即便你需要名正言顺的让宇昂得到帝圣权的机会，大可以选择其他人啊。 终于穆宁雪还是忍不住开口了，穆宁雪指着他，当然是莫凡。 那小混蛋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骂我，我能饶他？他不是自视清高吗？他不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吗？我给了他这样一个绝佳的机会，有什么不妥？我已经安排好了，到时候你坐在旁边看着就行。 对这件事儿，穆卓云神情一下子就变了。 到现在了还护着那小子？ 穆卓云就不明白了，大世家那么多出色的子弟，他为什么一个都懒得多聊一句呢？要在意一个除了嘴硬没一点鸟本事的穷小子？ 那就叫宇昂适可而止。 穆宁雪知道这件事儿自己父亲怎么都不会妥协的，所以他也道出了自己的一条底线。 放心，我有分寸，我也只是想让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明白，当初他的那点尊严被我踩一脚根本算不了什么，而明日他会明白，在众目睽睽之下败得体无完肤才叫颜面尽失。 穆卓云已经不由得笑了起来。 小东西，你跟我穆卓云玩，我叱咤风云在博城的时候你还在娘胎里呢。 我穆卓云可以变着花样让你从此在博城再也抬不起头来。 月色美丽，平静的博城自有南方城市的柔和雅致，水绕着城缓缓流淌，山在城外绵绵不绝。明天就是对自己人生来说无比重要的日子，穷人家的孩子没有啥成年礼的说法，不过在别人看来自己已经有一个很不错的成年礼了，在别人富家子弟成年礼上做一个配角，在别人看来自己无疑是那个蹲在地上给宇昂黑亮的皮鞋垫一垫脚，使得他在同龄人中更加出类拔萃。然而真的是吗？举起旁边的啤酒，莫凡仰起头来将这一口冰爽的酒灌入到自己的喉咙里。眼前是一片高楼，那座近100米的世贸大厦就耸立在自己的面前，像一柄孤耸的宝剑傲然立于整座灯火辉煌的都市中央。莫凡坐在狂风飞扑而来的露台，以前他就很喜欢坐在这里，可以看到整座博城的繁华的景色，能看到世贸大厦，能看到穆氏山庄，能看到穿过城市的博河，能看到坐落在南山的天蓝魔法高中。心中颇有感慨之时，身后的楼道传来了脚步声，很有规律，也很轻缓。一阵显得几分冰凉的风从背后吹打过来，莫凡不用回头也知道来的人是谁。 我问了心夏，他说你在这儿。 女孩清灵好听的声音传了过来，假如不是那么冷漠的话，这声音会像雪天中的银铃那样美妙的。这么晚了还找我，这一次我可带不动你跑了。莫凡顺手抓了一张用来裹花生的报纸，将它铺到自己旁边，示意来人坐自己身边。穆宁雪站在那里，看到莫凡这个熟悉的小动作，眼睛里却有几分轮动。还小的时候，他会带自己去一些稀奇古怪的地方玩，他到什么地方都能席地而坐，自己却害怕弄脏漂亮的裙子而不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找任何稍微干净的东西铺在旁边，包括他的上衣，尽管他的上衣有的时候也是脏兮兮的。 明天你别去，宇昂会对你下狠手的，他对我父亲言听计从，任何对我父亲一点点不利的，哪怕只是一句骂，他都会记在心里，不死不休。 穆宁雪没有走过去，只是站在那里对莫凡说道，你爸真是收养了一条好狗，估计在这博城也是让他咬谁就咬谁。莫凡对宇昂没有一点好感， 他很古怪，我也不喜欢他。 穆宁雪说道，那行，我明天帮你教训教训他。莫凡笑着说道， 你听不懂吗？我让你明天别去。 穆宁雪皱起眉头来，大小姐，你到中介魔法师了吗？ 明天别去，躲过了这一劫马上去魔法大学。你在大学的4年，我会慢慢掌控家里的权力，到时候你再回博城，没有人会拿你怎么样。 你要包养我？可我还是要去。莫凡转过头故作惊讶地说道， 你。 穆宁雪气得胸脯起伏不已， 我很认真地在帮他，他却还开这种玩笑，他到底知不知道得罪了父亲，这座博城根本就没有他莫凡的容身之所。 穆宁雪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和莫凡沟通，只好转身离开。 三哥，听说小公主去找你了。 张小侯发短信过来问道， 是啊，如何？他依然对我相当崇拜，让我虐爆那个叫宇昂的家伙。说人话。好吧，他叫我跑，免得被打死。三哥，我也建议你跑，宇昂就是一个变态，整个人就怪怪的。 我是穆宁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67章。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一大清早，住在小姑莫青家的莫凡已经可以听到从不远处山庄中传来的喜庆之声了。一辆接着一辆的豪华轿车顺着弯曲的山道驶入到穆氏庄园，像莫凡这种坐摩的上去的人也不知道有没有给宇昂对手这个称号丢脸。刚步入到那大铁门前，莫凡就看到了几个熟悉的身影。 黎文杰、肥石，你们总算来了，快进来吧。我们庄园有几位都是博城最好的厨师，保证符合你们口味。 郭彩棠站在门口迎接自己的队员们。 哎呀，托了你的福，我们这些小城管才有机会来这有钱人的世家里看看。 肥石拍着自己饿咕咕的肚子说道。 好可惜啊，范墨那小子有事不能来，不然也让他了解一下你彩棠奢侈的生活，到时候他一定会对你穷追不舍了。 黎文杰说道。郭彩棠狠狠地瞪了一眼黎文杰。郭彩棠心里其实觉得有几分可惜，他这次是蛮希望邀请范墨过来到自己家里坐坐的。 咦，是范墨？ 郭彩棠目光一转，忽然看到了一个几分熟悉的身影。再仔细一看，郭彩棠顿时满心的厌恶和烦躁。 哼，哪里是范墨啊，明明是莫凡的小混蛋，真不知道这小子吃了什么狗胆，竟然和宇昂决斗，怎么都得被打个半残吧。哼，你来了？ 郭彩棠斜着眼睛看着莫凡，怎一个骄傲可以形容。 是啊，没地方吃早饭。 莫凡脾性十足地说道。郭彩棠这气不打一处来，这小混蛋把穆氏山庄当什么了？免费自助餐吗？ 现在给我道歉的话，我让宇昂对你下手轻点。 郭彩棠冷哼哼地说道。穿开裆裤的事你耿耿于怀，至于吗？大不了我对你负责就是了，多大的事儿啊。 你去死。 莫凡调戏完郭彩棠，笑哈哈地朝着穆氏山庄走去。好歹自己也是今天重要人物，应该有自己的位置才是。算了，这么多好吃的先吃一个遍。 这狂傲的小子谁啊？ 哪个世家的弟子啊？我们彩棠姐都敢调戏。 什么世家呀，就一司机的儿子当众骂我们穆老爷子，今天和宇昂魔法决斗的就是他。 郭彩棠满是鄙夷地说道。 现在的年轻人都已经这么嚣张了吗？ 哎，也不全是，看看我们队的樊墨，雷系实力够硬，年轻却不焦躁。彩棠啊，我真心劝你赶紧把樊墨给拿下，要是跟别的女人跑了可就…… 肥石再一次说道。 别乱说。哼，这次邀请他来我家他竟然不来，谁爱理会他呀。 郭彩棠闹得脸颊一片通红，急忙低声辩解道。步入到穆氏庄园内，莫凡很不巧也听到肥石、黎文杰和彩棠他们对自己的谈论，心里暗暗琢磨，要是他们知道他们说的樊墨和莫凡是同一个人，不知道脸上会是什么表情。算了，还是好好想想今天决斗的事情吧。步入到穆氏庄园的大宴厅，那里果然摆放着无数的可口美食啊。肚子正饿的莫凡刚想大吃，却迎面看到一个正被几个少妇围绕着的俊朗胡茬男子。 好小子，真敢来赴宴。 那胡茬男子瞪起了眼睛看着莫凡。总教官，你也来骗吃骗喝呀？嘿，莫凡未想到总教官展空也在这儿。 怎么说话呢你？ 胡茬展空从那群少妇当中摆脱出来，把莫凡抓到一旁，挑着眉毛问道： 怎么样，毕业后 到我部队来。你要能够上一个好的魔法大学，我的军部怎么也能够支撑你在魔法大学的大开销。我知道你小子是一个惹事的主，有我们政府部门保你，保证你看哪个二世祖不满都可以踩，我们给你擦屁股。 展空已经不是第一次要拉莫凡入他的队了，至于是不是为了莫凡把昂贵的连骨盾吐出来就不好说了。不好，成天把守边疆多无聊啊，我还是想在大城市走走。莫凡一口回绝道。 大城市有什么好的？钢筋水泥，汽车尾气，腐败恶臭，哪有我们大驿站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好啊。伙食不满意还可以到外面猎几头妖魔回来尝尝，多自在呀。 展空一脸笑眯眯地说道。反正我不从军。莫凡很肯定地说道。 行行行，你小子有骨气，今天你点头，往后摊上大事，宗教官铁定替你摆平。既然你这么倔，你被那个叫宇昂的家伙打个半死我也不管了。 展空这气不打一处来。 以我展空之名，什么年轻的魔法师不是手到擒来，跪着求我把他收到部队里，这小子倒好，甩都不甩我。 莫凡刚要走，展空却一手掌按在了莫凡肩头。总教官，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不入你队你来强的不成？莫凡满脸不解的道。展空此时已经收起那猥琐帅大叔的模样，眉宇间透着一股子认真，压低声音道， 不入我队也行，帮我一个小忙。 什么忙啊？莫凡有些不解。 你和宇昂那小子决斗的时候多留意一下。 留意什么？ 就多留意。 没听懂。莫凡刚想追问，已经有几个看上去地位不低的中年男女朝这边走来了，他们显然是展空的老熟人，展空很快笑呵呵地迎向了他们。莫凡一阵莫名其妙，也不知道展空到底是让自己干嘛。没多久，朱校长、邓凯、杨作和等博城比较重要的人物都出现了，这几位都是穆卓云带着宇昂亲自去迎接的。朱校长代表的是魔法学校，博城魔法学校的泰山北斗，邓凯是猎者联盟的头，地位超然呢。杨作和是魔法协会的代表，权力很接近前两位。军方那边就是展空了，这位总教官可以说是这群人当中实力最强劲的魔法师，这座博城城市的真正守护战神。莫凡很意外地发现，博城的这几位大人物自己基本上是见过了，由此也证明自己已经算个人物。其实莫凡也知道自己离这帮老家伙还有不少的差距，正是因为自己学生的身份，假如出类拔萃的话，是很容易引得他们这些势力头头的关注的，等步入到了社会里大浪淘沙之后，估计很快就会被他们给遗忘了。罗云波、潘立军、白杨这三位莫凡的教官也有出席。根据驿站的那些老鸟口中，莫凡得知这三位教官的实力会比猎妖队队长徐大荒强上些许，是一群非常接近中阶法师级别的人。事实上在博城到达中阶法师级别就已经相当了不起，任何一个势力都会愿意奉上一个高职位来拉拢。说白了，莫凡要是能够到达中阶法师级别，穆卓云是怎么都不敢再找他麻烦了，整个博城的中阶法师能数得过来。 穆卓云这次真是大手笔呀，请了这么多人来，感觉博城有一些威望的都受到了请帖，也都买老卓云的面子到场了。 宴会里已经有人在窃窃私语了。 可不是嘛，穆氏出了一个穆宁雪，将来地位绝对不是现在这个层次，谁不知道老卓云很快就要只手遮天，今天他穆卓云要介绍他博城的小掌门，以后要想在博城混好能不来吗？请了不来的估计啊都得拉黑名单。 一名看上去应该是魔法协会的男子压低了声音说道。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68章。 有这么夸张吗？ 另一个人说道。 有，绝对有。你说说我们这些人几岁才修炼到中阶魔法师的级别，你们再看看穆宁雪，她又是几岁？由此你们就可以猜测将来穆氏到底在博城能够掌控多少了。 所以啊，除了像斩空老大这种超脱世俗的，谁都得把老卓云当一回事啊。嘿，真不知道那个叫莫凡的傻小子脑袋瓜怎么想的。你看，像我们这群人都得在老卓云面前唯唯诺诺的，他可倒好，哼，不想在博城混了。 哎呀，也不好说，因为穆宁雪和穆卓云其实关系不是很好，穆宁雪说不能动他，穆卓云也不至于太过分。 是啊，而且听说那个叫莫凡的小子是天蓝魔法高中成绩第一的学生，历练时深受斩空老大的喜欢，朱校长邓凯对这种学生肯定是力保的，哪怕他俩不想得罪穆卓云，斩空老大就没那么多顾忌了。斩空老大怕过谁呀？谁动他的兵，分分钟杀到他们家去。 肥石发现那群人正讨论着这事儿，马上就凑上去跟那群人打成了一片。没多久，肥石回来之后，小可姑娘也有些好奇地问肥石道： 肥石哥，为什么大家都在讨论宇昂和那个叫莫凡的事情啊？ 哦，我也是刚知道，莫凡呢，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魔法学校的势力，他会以魔法学校的身份和世家子弟宇昂决斗，胜者呢，自然获得了博城非常非常可贵的地圣泉修炼的机会。 肥石解释道。 哦，原来是这样。我听说已经有很多年魔法学校的学生没有进入地圣泉了。 正常正常，学校是批量生产学生，偶尔出现那么一两个旷世奇才算是收成特别好了，而世家子弟都是精英啊，人数没学校多，却全都是精英。那个叫莫凡的今天会变成别人踏脚石也不奇怪。 嗯，感觉好可悲哦，一个从1500人的人群中杀出来的最出色的学生，却还不如一个好家世。 小可俏生生地说道。 哎，投胎就是个技术活。 莫凡走了一圈，却是从很多人口中获知了一些信息，就说了两个年轻人的决斗有必要搞得这么大张旗鼓吗？原来终究还是博城的势力之争，这一战对自己来说确实不是坏事，表现好用一战成名来形容也不为过。周敏、张小红、何宇、张英露、许昭婷、王三胖，你们怎么也来了？莫凡忽然发现了一群比较年轻的身影，原来正是自己的同学们。 啊，学校有给一些名额，还有就是慕白把我们弄进来了，难得我们学校第一大高手和世家子弟决斗，我们能不来看吗？ 许昭婷话语带着几分酸溜溜地说道。许昭婷一个大雷戏，原本这个名额是他的，结果被半路杀出来的莫凡给抢了。只是经历了历练那次事儿，许昭婷对莫凡的不服远没有以前那么强烈，大家的小命都算是莫凡救的，他们其实还是很希望莫凡能够在这次决斗中表现出色一些，为他们魔法学校争点面子。 凡哥，我刚才看到莫嘉欣叔叔也在邀请名单中，估计是穆赫那家伙干的。 张小侯说道。这是好事儿。 莫凡，你要加油。 周敏笑容淳可地说道。莫凡点了点头。在两年前，莫凡真没有想到自己引起的一场决斗会演变成今天这样全城热议。 也好也好，这种万兽瞩目的感觉，哪怕只体验一次，也远过一辈子在阴暗的角落里无人问津。 众位，众位，很高兴大家能够来为我而祝贺。时间过得总是那么快，我们这些人肯定也有老的连一个魔法都无法完成的时候，这个博城的将来也势必掌握在那些比我们年轻、比我们更加杰出的年轻人手中。你们兴许会觉得我特此宴请大家只为一个儿子的成年礼有些小题大做，但我始终相信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穆卓云能够为博城做的只有这么多，也只能够让这座孕育过无数魔法师和杰出人才的城市维持现状。但未来十几年、二十年，博城会在年轻人的手上再变得更加繁荣，迎来更加昌盛的法师之城是绝对有可能的。所以你们觉得我不应该为博城的将来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让大家一起见证吗？ 穆卓云高坐主席台，手上举着红酒高脚杯，满面红光地对着在场的宾客示意道： 好一个为博城的将来，大家举杯吧。 杨作和第一个站了起来，要致敬穆卓云。 在座的是有资格谈论我们博城，可能够看到博城未来的却只有穆卓云老爷子呀，这杯我一饮而下。 众宾客都站了起来，举杯重饮。满厅宾客中，莫凡有趣地发现同样前来参加宴席的唐月老师对穆卓云那番话有些感冒，饮酒的时候都在翻白眼儿，也不知道唐月老师对穆卓云哪里有意见。 大树宏图，激昂伟大的整个穆氏山庄都散发着博城的金光。众宴结束之后，自然迎来了今日的重头戏——魔法决斗。 很多人还真不是来听穆卓云那番陈词滥调的，他们就是想知道今年的地圣权花落谁家，整个博城有多少魔法师他们排在初阶领域，而一辈子只能够施展一个用的手都成茧的魔法，可真正踏入到中阶魔法师领域的又有几个呢？星辰那般神秘莫测，某些人一开始就展现出了天纵之姿，最终始终迈不过那道坎儿，而一辈子在初阶魔法师的人比比皆是。于是地圣权这种可以让魔法师以极大几率无限接近中阶级别的天才地宝，简直成了梦寐以求的圣物。可惜他仅仅向充满无限可能的年轻一辈魔法师开放，并且一年唯有一人入选，多数争不过世家子弟。莫凡他在做学生之前并不知道博城有这样的天才地宝，也不知道自己那一次莽撞让自己撞上了这博城无数人疯狂渴望的修炼机会，好像印证了那句不拼一下你都不知道自己潜力有多大。魔法决斗终于迎来了，莫凡早早就听从穆卓云的安排，等候在了那魔法决斗场内。决斗场呈现一个椭形，比学校的训练场要大很多，接近了一个操场的大小，两边有梯式的坐席，足以容纳下今天宴请的博城所有宾客。莫凡就站在决斗场的中央，事实上他站在这里有一会儿了，宇昂迟迟没有出现，显然穆卓云需要给他做一个华丽的登场，这种感觉并不太好，这让莫凡感觉自己像是在斗牛场，自己是那只先被放在斗牛场中给大家观看的牛，先让观众们知晓这头牛是什么吨位，有什么强壮的体魄和锋利的牛角，那么主角英俊潇洒的斗牛士稍后闪亮登场，各种灯光闪烁，各种掌声尖叫。 我儿子，对对对，那是我儿子。 莫嘉兴是一个绝对的乐观派，他正高兴地跟旁边的穆氏老员工们说道： 不错啊，老莫，你也算翻身了呀。 一个干园林工作的工人说道。 可不是嘛，就是啊，别被别人打个体无完肤啊。我听说宇昂这家伙平常和自己兄弟姐妹们训练都下手特别狠。 一个负责清洁整个庄园的工人说道。 年轻人豆豆能下什么狠手啊？ 莫嘉欣笑呵呵地说道。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69章。在莫嘉欣看来，这只不过是一次很普通的决斗，他也觉得穆卓云那样的大人物不至于和一个孩子一般见识。事实上，很多人都知道穆卓云是想要踩一下不知天高地厚的莫凡。 下注下注，我赌莫凡这小子一招被秒。 我靠，别人好歹是天蓝魔法高中第一学生，怎么可能嘛？ 反正我就赌了，宇昂的本事啊，我多少听说过。 众人不断的讨论之时，穿着一身特制衣装的宇昂终于出现了。那衣裳像是皮质的，又像是高档丝绸，在灯光的照耀下特别的闪耀，再加上身上挂着一些非常特别的装饰，整个人宛如一位王子步入到他的殿堂。在造型上貌似就花了不少功夫了，这和差点想穿凉鞋来的莫凡真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宇昂换上一身如此高逼格的衣服之后，整个人气质一下子就提升了好几个档次，加上他本来就高挑的身材，几分阴柔的气质，迷倒一些少女自然很正常。白如雪的衣裳有家族与冰系魔徒相融合的图案，宇昂不出意外的闪亮登场，嘴角那一抹世家子弟所有的自信笑容已经表明他今天就是主角。 丫的，穆卓云这老家伙是下血本啊，你能数出他身上有几件魔器和魔具吗？ 邓凯看到这里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朱校长更是连连摇头，他们学校的学生多数敌不过世家弟子，修为有所差距是一方面，装备确实没别人好。就这成年礼上，穆卓云这家伙不知送了宇昂多少件魔具和魔器。 莫凡呢，除了从掌空那里靠来一件连骨盾，貌似再没有别的东西了吧，这你妈怎么打？ 看到这一幕，朱校长和不少校方的人都有些胆寒。 邓凯，既然这场决斗是由你见证的，你来做这次裁判吧。 穆卓云微微一笑道，已经等着看一场猫虐鼠的好戏了。邓凯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够心里默默为莫凡祈祷。 两位都是年轻魔法师一辈中的佼佼者，决斗只是为了督促你们更勤奋修炼，总之点到为止。 邓凯站在了两位年轻的魔法师中间，用全场都可以听得见的声音说道。邓凯稍稍往后退去，却没有完全退出赛场，这个位置若是有什么意外，他可以马上出手。 好了，握个手，等我指令就可以开始了， 邓凯说道。莫凡和宇昂迎面走去，都伸出了手来。宇昂的手掌心上凝结出了一抹寒冰，在与莫凡握手的那瞬间，莫凡就能够感觉到一股寒冷之气要入侵到自己的骨髓深处。莫凡反应也快，手臂莫名的通红，火焰守护着自己的肌肉、血管、骨骼，然后面不改色的用另一只手给宇昂竖起了中指。 你真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杂鼠。不过没关系，我会把你脑子里边的水全部冻成冰，这样兴许你会清醒很多。 宇航松开手后，阴冷发笑的转身站在他的位置上。你真是傻瓜。转身回到规定的位置上，莫凡不自觉地用目光扫视着周围。在踏入这座山庄的那一刻，他已经不记得有多少双眼睛里透出了对自己嘲笑与同情之意，又有多少人嘴上对自己说着胆识过人的同时，嘴角却扬起了不自量力以卵击石的深深的不屑的笑容。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自作聪明，用一副过来人和幸灾乐祸的嘴脸看着你做的每一件看上去特别出格的事情。他们自己困在一个平庸的笼子里，生活在一个他们自己觉得谁都跳不出去的体制里，于是就觉得和希望所有人都跟他们一样，并且用自以为是的经验和鼠目寸光去嘲笑那些敢去搏一搏的人。有些人就是爱幸灾乐祸，就是爱说个没完没了，就是爱秀那有限的智商和优越感，而今天就让他们全都闭嘴。 决斗开始。 一声令下，邓凯彻底宣布了这场莫凡期待已久的魔法决斗的开始。下一秒，莫凡的瞳孔瞬间映射出了一道道赤红色的火芒，这些火芒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七颗火焰的星子，它们迅速地衔接出了一道星之轨迹。星轨药魔法线，一团火焰在莫凡的手掌心砰然窜起，炙热的火焰精灵雀跃地跳动着，迫不及待地要引燃周围一切可以灼烧的物体。 火刺灼烧， 莫凡星轨连成的速度相当之快，甚至众人感觉邓凯宣布开始的声音还在耳边回荡。如此娴熟的释放自然引起了在场众人的小诧异。 还是有两把刷子的，问题是这一级的火资根本不顶用啊。 奇怪，这家伙不是已经掌握了火资粉骨了吗？为什么却使出一级的火资灼烧？粉骨的威力要比灼烧强了很多啊。既然可以抢占释放魔法的先机，为什么不来点狠的呢？ 罗云波这位教官马上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稍微有了解过莫凡的人其实都知道，莫凡是全校第一个掌握了二级初阶魔法的人，当初火资粉骨更是在历练上大展神威，今日这么重要的决斗上他完成一个火资灼烧又是何等用意。另一边，宇昂反倒是一点不着急，他就那样看着莫凡完成了星轨，好像在说， 让你先完成魔法又如何。冰慢， 宇昂不再等待，同样以自己的意念把控住所有的星子，同样娴熟无比，一股股寒气缭绕在一身贵气白衣的宇昂身上。 冰慢凝结， 宇昂继续吟出自己魔法的名字，霎时整个决斗场中温度骤然下降，从原本酷热的盛夏转为了凛冬季节，雪与霜在飘，数之不尽的冰沙冰沫在空气中飞舞，白色的冰霜降临莫凡所在的区域，以这冰幔冷冻的速度，只要莫凡站在冰幔区域三秒钟的时间，下半身一定会被冻成冰棍儿。冰幔是一个在对决上非常有优势的技能，在初阶除了风系和土系，大家基本上没有什么快速移动的技能，冰幔的范围从来都是一整片，一旦降临，一旦冰霜零落满地，魔法师必须在三秒的时间内逃出这片区域，否则直接被冻住，而速度不够快的人是根本摆脱不了这片冰寒之地的。宇昂的冰幔覆盖了莫凡所在的那一大片区域，哪怕莫凡全力全速奔跑，三秒钟的时间绝对逃脱不了冰幔的范围，所以三秒后莫凡就会变成一个人形的靶子。紧接着宇航再继续释放一层冰幔，莫凡会在下一个三秒直接变成一座引得全场轰然大笑的冰雕。 没办法，冰系在对付行动力不是很快的魔法师和妖魔确实相当之无脑，因为冰幔算是所有初阶魔法之中最没有技术含量却又最实用的。 靠，这小子是不是傻？怎么还站在那里？ 是我就会拔腿狂跑，被冻住就直接结束了。 莫凡并没有跑，换作一些有点常识的魔法师面对冰幔的时候都应该移动起来，那样才不容易被冻住。想冻住我？莫凡此时已经咧开了笑容。莫凡没有朝宇昂抛去手掌上的火焰，其实他很清楚这小小的一级火系技能是绝不可能解决掉宇昂的，这个火姿灼烧他自有妙用。手掌轻轻的一挑，掌心上的一团火焰就此滑落而下，火姿坠落，霎时赤红色的火焰就在莫凡的脚下铺成了一条艳丽的红色地毯。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七十章，这条火焰就在莫凡的周围燃烧，本身火系的体质，即便火焰在自己身旁烧起来也不会有多大影响的，更何况脚下还弥漫着一层层的冰霜，这些冰霜在遇到莫凡的火焰后出现融化的迹象。仰起头来，站在火焰之中的莫凡浮起了一个笑容，带着几分挑衅地看着宇昂。遍地的冰幔在这灼烧的效果下变成了水汽，莫凡根本不需要挪动，也完全不需要担心自己会被对方给冻成冰块。 火姿灼烧释放在自己周围，以此来消除冰幔的冰寒冻结效果。哼，这家伙还挺聪明的。 坐席上，唐月老师脸上有了一丝笑容。还在学校的魔法学生们，他们即便学会了魔法，对魔法的运用也非常苍白。就像火姿技能，似乎所有的火系学生在释放火姿的时候，都会下意识地将火姿用来做直接攻击，往敌人的身上抛去。事实上，火姿的灼烧效果其实有很多用途，比如说释放在一定区域造成持续的燃烧，形成一片火焰的话，就形成了一道风路和阻隔的火墙。而像莫凡这样直接让火姿滑落到脚下，凭借着本身对自己的火焰的抵抗，相当于给自己施加了一层火焰的保护，这火焰的保护至少可以粉碎掉冰系魔法师冰幔的冻结作用。 一级的火姿火掉了二级的冰幔冻结，确实有点意思。 朱校长也点了点头，在技能如此匮乏的阶段里，如何灵活地运用技能是一门很深的学问。显然这第一回合的交锋上，莫凡还是小占据了一些优势。 该我了， 莫凡站在守护着自己的火焰之中，星轨再一次在他的瞳孔当中衔接，星轨连在一起的速度非常快，信手拈来，又一道火姿出现在莫凡的手掌心上。这一次火焰的炙热程度有了一丝变化，可以看出现在莫凡手上这火姿带着一股子狂躁。 火姿焚骨， 烈焰高温，一道耀眼的赤红色火团拖着长长的焰尾划过了两旁观望者们的视线，准确无比地朝着宇昂坠去。 是二级的火姿，这要是被沾到一点点，肯定要被直接烧成灰烬。 在场识货的人不在少数，当他们看到莫凡如此轻而易举地施展出了二级火姿后，心里还是有些波澜。 宇昂的冰幔被破，接下去他会很被动了。 郭彩棠有些担忧地说道。 放心吧。 穆赫却不以为然，穆卓云更是带着他惯有的笑容，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火资粉骨终于落下，然而人们很快发现宇昂突然间速度加快，竟然在火焰逼近的那一刻迅速挪动到了旁边四五米的地方。这速度快得令人一阵眼花缭乱，反应慢的人更是不知道宇昂究竟是怎么突然间转变位置的。莫凡看到粉骨火资就那样坠落在一片空地上，眉头微微一皱。他刚才看得清楚，宇昂那家伙皮靴发出了一道橙黄色的暗光，暗光之后宇昂就像凭空多了一个地波技能一般，身形平行地挪动出了四五米的距离。 真见鬼，是魔具，铝魔具，还是一个印上了地波技能的土系魔具。 凭空多出了一个土系的地波技能，这让莫凡心中略有不爽。还好这印上了技能的魔具每使用一次都需要用魔石重新充能一次才可以继续使用，否则这场决斗自己完全不用打了。火资纵然飞行速度很快，也快不过对方这样鬼魅的地波挪动啊。 如果你以为这小小的灼烧火资能够让我对你毫无办法的话，那你太天真了。这场维持了两年的闹剧也该结束了，我会饶你一命，否则就看不到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给我义父磕头了。 宇昂阴阴地笑着道。宇昂双手扬起，霎时整个场地就像是被一场暴风雪给席卷了一般，狂躁的冰雪从天而降，他们冰冷刺骨，他们将所有的物体都冻成了冰块。狂雪降临，温度骤降，下降到连火焰都无法持续燃烧了。这种冷宛如将空气都凝结。 冰幔覆盖， 宇昂如一纵雪之妖，冷傲地站立在这密集无比的冰雪之间。整个决斗场茫茫一片，大雪寒冰冷酷无情，就像一场冬季里的灾难突然降临，根本不给这里的任何活着的东西一点活路。决斗场两边坐席的人们都如坠入到了冰天雪地之中，他们不自觉地环抱着胸，牙齿开始打颤。 我勒个去，上次见到宇昂他只不过掌握的是冰脉凝结，这一年不见他竟然将冰脉修炼到了第三级的境界，冰脉覆盖简直就是一场冰灾落下，火焰都给熄灭了。那个叫莫凡的小子不管躲到决斗场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在几秒钟之后冻成冰啊。 肥石已经不由得叫了起来。肥石清楚地记得对付那只独眼魔狼的时候，宇昂的修为和郭彩棠相差无几，郭彩棠到现在都没有掌握三级冰脉，可宇昂却到了这个境界，这修炼速度得快到什么程度啊。 结束了，结束了，没看到莫凡的守护火焰全部都熄灭了吗？等这些冰雪全部落下，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座人形冰雕了。 李文杰感叹道。朱校长、邓凯、杨作和等人同样动容了，在场那些宾客更是一个个发出了感叹声。18岁，这是宇昂的18岁成年礼啊，很多老魔法师到了40-50岁也都会吹嘘他的二级的冰幔技能，可别人才18岁已经掌控了很多冰法师一辈子都跨入不到的境界，真不知道究竟该说些什么。 今天应该就这样了。 莫凡也有一个魔具。 罗云波开口说道。展空摇了摇头道。 连骨盾对冰幔这种技能是起不到一点作用的。 连骨盾确实是一件很不错的防御魔具，奈何冰系专制防御能力强，任你铜皮铁骨在冰幔之下都会变成一具冰雕的。莫凡的魔具在这场决斗中基本毫无作用。 让宇昂结束吧，若是连脸都冻住呼吸也会停止，有生命危险的。 朱校长宛如已经知道会是这个结果了，开口对邓凯说道。 放心放心，火系学生没那么容易在冰雪下死亡。 穆卓云已经高兴地摸着他的胡须了，看着周围这些宾客一个个目瞪口呆的样子。 哈哈哈哈，你们这些家伙怎么都不会想到 宇昂会在刚满18岁的时候就掌握了三级冰幔吧。 一般而言，在天蓝魔法高中的学生若是在毕业前能够掌握他们二级技能，那已经算是比较拔尖的学生了。这种学生倘若历练分也高的话，多半能够进入到好的魔法大学。至于三级的技能，那更不知要多少年之后才能够学会了。他的养子宇昂却是在18岁便掌握了完爆天蓝魔法高中的1500名学生，更是完爆其他势力的子弟。莫凡这小东西真是不自量力，待会儿磕破了脑袋，我穆卓云也不会轻易放过你的。让你小子骂，让你骂，当年不是骂得很爽吗？还治不了你这个小兔崽子了。 还是穆氏出人才啊，敬佩敬佩啊。 卓云老哥，你这招有点出其不意呀、啊、三级的冰脉藏得够深的，还好我没让我犬子跟你们宇昂切磋，否则下场跟这可怜的学生一样啊。 一名老妇人笑呵呵地说道：“ 哎，三级冰脉一出，基本上统治博城年轻一代了。果然英雄出少年啊！” 三级的冰脉震慑力确实很强，让这场战斗基本上没有任何悬殊的余地了。众位宾客基本上开始恭贺奉承穆卓云了。穆卓云倒是很享受，大张旗鼓地搞成年礼，不就是想让博城的人们看看自己穆氏年轻一辈的强大吗？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